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呢就1月26號。原來就是1841年這個英國就在這個水坑口登陸，然後英軍第一次呢就插上一支英國旗，換言之呢就歷史學家指出這個香港開埠剛剛到今日呢是180周年。 這個亦都是有官方的記載的英國，不過呢有趣的是呢大家讀歷史呢成日都記住1842年呢才簽訂南京條約，即是割讓香港。咁所以上嚟點解1841年頭先陶先生你話1月26號呢香港開埠嘅日子呢，咁中間有少少。 唔係我話㗎，呢個係歷史事實。 歷史呀，上面有少少典故啦。就因為其實當時呢就清朝嘅陰差大臣祁善呢就同英國嘅義律呢就私下簽咗條川備條約。這條川備條約呢就即係後來爭拗，但當時呢就係割讓咗香港俾英國。香港島。咁啊所以呢當時1月25號呢就英國就派咗硫磺號嘅炮艦呢嚟到香港水域去測量。測量完之後呢個艦長譯音叫卑路炸，喺中環就知啦，卑路炸街。 唔係西環。 西環係卑路炸街。 Belcher。 係啦，咁呢就登陸，咁就喺水坑口嗰度呢就登陸，同埋呢就鳴炮竖起一個英國國旗，咁就視為呢香港開埠嘅正式日子1月26號。咁當然啦，呢個川備條約喺後來呢清國同埋英國都互相唔承認，因為英國就認為攞得太少就做唔到嘢。咁清朝嗰邊呢就覺得祁善呢就梗係即係失職啦，咁直情隔扯佢啦。咁所以後來再爆發嘅鴉片戰爭同埋簽訂南京條約呢，這個呢先正正式式叫做割讓香港。咁但係如果用開埠嚟計呢，因為插旗嘛，鳴炮嘛，三呼英女王萬歲。咁所以呢就定1月26號呢就作為香港開埠的日子， 就不是說簽訂南京條約的1842年。 沒錯啦，咁呢段呢就是那個典故的歷史啦。 我們知道水坑口現在在上環和這個西營盤中間， 水坑口街 是一條斜路，水坑口街是打直和打橫的荷里活道交界。當日呢這個叫 Possession Point 就是在那個交界現在那個荷里活道公園那處。所以這個亦都是呢可以說是香港這個埠出生的地點。 咁當時應該是一個小山頭嚟嘅，亦都嗰條海岸線近啲啦，即係冇填到咁出啦。咁英軍就搵咗一個即係制高點就樹立英國嘅國旗同埋鳴炮，咁就宣示呢就佔領咗香港啦。 所以你睇下由呢個中環一路到呢、這、一個西環，咁你會睇到呢，留意一下嗰度香港嗰啲街名都有階段性，因為喺水坑口嗰度插支旗係咪，跟住呢簽訂南京條約之後首任嘅港督呢就是布甸炸。咁所以呢喺中環同上環中之間嗰條樓梯街，嗰啲唔係樓梯街，嗰條通出去呢個海皮嘅嗰條街就叫布甸炸街。Portage。咁呢而喺呢個卑路炸街嗰度再行過去，兜過摩星嶺嗰度呢，亦都可以講話係英國呢喺佔領香港之後係第一批開作嘅長嘅公路馬路，所以嗰條路呢就以維多利亞女王命名，所以就係而家嘅叫維多利道。咁呢個卑路炸街、維多利道、布甸炸街，呢啲全部呢都係香港早年個歷史呢係好有關係。咁住你過去少少啊，向中環嗰度一路過呢，你發現呢嗰啲英國嘅嗰啲人名呢 就發生喺嗰啲人物咧，就發生喺後啲啦。啊，譬如話呢個叫做羅便神道啊，嗰個羅便神啊，啊，呢個係後來嘅一位英國嘅總督啦，係咪？咁啊，仲有一條叫伊利近街啊，呢個伊利近街咧就係要遲至1858年啊，第二次鴉片戰爭啊嘅一個英國嘅海軍上將帶住艦隊嚟啊，然後咧嗰一次咧就導致1860年咧再簽多第二個條約啊。是佔領埋呢個九龍至到街限街， 嗯， 係咪？ 嗯， 咁又跟住過去嗰啲人名咧，再到灣仔嗰啲咩軒尼斯啊呢啲咧嚇，同埋半山嘅梅道啊，呢啲已經係後來嘅總督噶啦。 嗯， 所以嗰啲路咧，嗰啲街名咧，你可以睇係喺呢個 possession point 周圍嗰度開拓，然後開枝散葉咧就散出去。 嗯， 呢啲街名咧喺九龍咧係冇嘅。 嗯， 你睇九龙半岛嗰度咧，嗰啲上海街啊、广东道啊、北京道啊、汉口道嗰啲咧，系1860年之后啊，先开。当然就弥敦，呢、這个弥敦亦都系后来嘅香港嗰个总督，系犹太人，系由尖沙咀一路咧向南贯穿，由南向北，系嘛，由中间啲汉口道啊、中间道啊呢啲，系嘛，咁啊，当然咧，跟住你又见到尖沙咀有一条叫摩地道。呢、這個摩地咧，亦都係唔係英國人嚇、啊？但係咧，係咪一個波斯啊、巴斯啊裔嘅一個商人？ 嗯， 所以到咗呢度咧，呢度你見到嗰啲名字出現呢啲摩地道啊，同埋再上啲近九龍塘嘅河東道啊呢啲咧。嗱、啊，河東好奇怪喎、啊，河東雖然後來富甲一方咧，但係以佢個名字為街名咧，就係好唔覺眼嘅一條河東道。 嗯， 咁你可以睇到成個。即是香港殖民地早期那个孕育成形和诞生之后那个历史的成长和演 绎。因为开埠前没几耐就英国就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专营权。 是。 那开始呢就推行一种叫自由贸易，即是任何的公司都能够来到香港做生意，即是最出名的怡和洋行啦当时。咁啊，所以咧，頭先你提及咧，啲唔同國籍嘅人咧，都嚟到香港啦，唔止係你講個摩地啦，仲有啲葡萄牙、中亞、西亞嘅人咧，都嚟到香港啊，即係做生意。咁所以當時即係開埠之後咧，係一個即係唔好話華洋雜處，其實就算洋咧，都有好多顏色嘅、啊，甚至有人研究過喺九龍半島嗰一帶咧，有啲葡萄牙嗰啲人住。 嗯 啊，即系都系一个另外一个社区文化咁样。 嗯 嗯， 最重要咧就系英国宣布咧，香港系一个自由贸易港。 嗱、啊，依点好紧要啊，其实 不同国籍嘅商人可以自由出入。 嗯， 最重要最重要系香港贸易系无需缴税。 嗯， 咁由于咧嗰阵时啊，喺1842年之后，欧美主要嘅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呢个荷兰啊、法国啊呢啲，已经陆续完成产业革命，再加埋咧苏伊士运河通航，仲有咧就系欧亚海底电线咧就逐步铺设，就令到西方透过香港对于幅员广阔嘅中国市场商品输出咧就迅速增长。 嗯， 好啦，咁另一方面，呢家呢个咧一建立喺呢个枢纽咧。就旺啦，系嘛？咁咧，即系嗰个人啊，同埋货啊、物流啊、交通啊，就吸引咧国际人士咧，就全部聚晒啲船。 嗯， 啊，咁所以再加埋最重要咧，就香港人可以华人为主，华人咧就勤奋、脑筋灵活、善于经商，啊，咁咧系非常之适合咧系做中介。 嗯， 啊，譬如话英国啊嗰、那个东印度公司要有啲货。是经香港进入广州啊，咁咧嗰个语言方面就当然要由香港嘅华人，或者最早咧系由欧亚混血呢啲几个十几个家族咧系去代劳。 嗯， 咁咧就所以咧香港先逐步发展为远东其中一个重要嘅转口港。 嗯， 系咪1867年咧，中国由香港入口嘅货物已经占全国大清国啊。入口貨嘅兩成啊，呢啲咧就所以咧嗰、那個香港呢個地點個選擇啊，開埠咧非常之成功啊。 嗯， 當然經濟活動在開埠初期主要的貿易商品是鴉片，貨運吸引到很多出洋做苦力的華工，變成開埠初期香港曾經是苦力貿易的樞紐。當然這個苦力不是很人道，不過對香港的航運和金融業有所推動。 剛才說到河東的父親，叫Robert Bosman， 他是一個博士文，其實來自荷蘭的一個猶太人，這個猶太人由荷蘭去了英國，而在英國發現東印度公司在遠東開了一個港口叫香港，於是他就跟著 東印度的公司的船，他找了一份工作就來了香港。 時位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大約是 1852年53年左右。 一來到他就跟一個來自很奇怪，是上海吳松口那裡一個女子走了下來香港就跟他結婚，然後這個博士文就學廣東話。 而他的名字叫Bosman， 他覺得很不方便，他想改一個中文名，因為他當時在利源東街跟他的妻子開了一間雜貨店，賣一些日常用品，雜貨店經營還要跟廣東人打交道， 他就說我的名字叫Bosman，Robert Bosman， 學一下兩句廣東話，你們跟我改個唐人名不知道行不行，你想姓什麼？你姓什麼？我叫Bosman。你哪裡來？荷蘭。荷蘭姓何，於是就改了個名字叫何士文。他說為什麼姓何？第一你就來自荷蘭，第二唐人告訴你陳李張黃河， 姓何是五大姓之一，於是他就改了姓何。一姓何是無厘頭，接著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何東，一個叫何福，哇，接著不得了了，這個是隨同香港開埠以後第一個神話，所以這個1月26日歷史上來說 幾有意義，廣告回來再說。所以 1841年1月26日之後， 香港逐步成為一個國際貿易港。他所謂的國際很重要的一件事，不只是體現在國際的商人走來，還在血統上反映出來。因為香港一開埠， 歐洲裔和亞洲族裔，包括猶太人、印度人、巴斯人、阿美尼亞人和海外華人，覺得有金汁有運行來香港經商。很多是單身過來，好像何士文，離鄉別井血氣方剛，基於生理需要包養或者蓄納一些華裔女子，即是當地的華人，是很正常。 這些是涉外的一些吩咐，這個首先很多人忽略了。 在19世紀40、50年代 已經有很多這些華人的女子是不怕鬼佬，是喜歡跟鬼佬通婚。用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說是什麼心理呢？照計你當時文字未開，你看那個 廣州珠三角一帶的那些疍家也好，那些唐人有扎腳的很多，梳計根本雞同鴨講，看到紅蘇綠眼怕的，但不是很多人願意嫁這些洋人或巴斯人，很快就形成一個歐亞混血兒的集團，即是一個community。 這些人現在很多都忘記了。 我們都記得講過河東那一集，都提過一些類似，因為 我哋而家讲嘅呢啲咁嘅唔同族裔嘅通婚啊，或者系后裔咧，就当然就觉得见惯见熟啦。但我哋要记得翻，差唔多100几200年前咧，一个好保守嘅中国人社会，对于呢类异族通婚咧系好抗拒嘅，甚至佢嘅后裔咧都会俾人歧视。咁所以河东或者点解咁成功咧？其实其中一个佢。睇到嘅就係佢要將呢啲呢啲叫做唔同族裔啊或者叫做華洋雜處嘅叫家族或者佢嘅後人呢係將佢哋團結一齊。 係啊， 即係你 俾 racism 啊， 即係嗰啲而家嗰啲 BLM 嗰啲 啊你話嗰啲啦當係啊即係而家佢哋覺得自己係被歧視，於是佢哋一齊跟住呢就去做生意，甚至去爭取自己權利。咁所以點解即係嗰個圈子裏面呢變成一個幾團結，或者佢哋通婚之間呢係一個家族同家族之間 的關係。因為佢哋一生出嚟呢喂好奇怪。因為佢白人嗰個基因強。 同啲鬼地囉。 個樣呢係70%係鬼。 鬼鬼地。 30%係唐人。咁但係呢就老母養啊。喺屋企阿媽養，阿媽唔使做嘢嘛。而係個老豆鬼佬老豆喺出面頻撲嘛。咁個阿媽同呢個鬼仔呢就講廣東話。包括教佢嗰啲呢廣東嗰啲鹹水童謠。月光光照地堂，年沙晚摘檳榔。然後俾頂薄帽同埋俾啲唐衫俾佢著。咁於是啲細路仔慢慢長大呢，喺文化上呢佢係對於中華嗰、那個那個血緣啊，佢係親近過嗰、那個叫鬼佬老豆，因為個鬼佬老豆成日唔翻屋企 ，OK？ 我出咗做生意啦， 做生意係嘛？ 啊，或者仲有幾頭家， 哇！跟住就係啊，最衰仲有幾頭家， 點會一頭啊？係嘛？ 好似呢個何士文真係好古惑嘅，係嘛？佢跟住咧就做下呢一個雜貨鋪咧，佢見到販賣人口數孤呢多，呢、這個一到呢個19世紀50年代尾呢，美國華工嗰度呢係需要大量人手開呢個美洲鐵路。於是大量台山嗰啲人坐船經香港呢，就再轉船太平洋過去舊金山。咁於是香港曾經呢係變為一個叫做台山四邑啊嘅華工嘅轉介站。 嗱，依度咧就去到戰 人站， 太平天國1860年嘅時候呢， 何士文做埋呢樣發達。 最繁盛啊， 系啊， 嗰个时候就变成真系香，即系中国南方嘅一个窗口， 系 好多中国人咧通过香港咧再去海外做生意又好，点样又好， 所以嗰阵时系国际城市嚟嘅。喂，但系嗰阵时咧，喂，因为英国国内已经系废除咗呢个奴隶制，系嘛，咁但系咧，你见到远东有一个地方公然咧。是有一啲英國人山高皇帝遠，或者呢即係佢喺嗰度經營呢一個來自四邑嘅華工，係當奴隸喺個船嗰度待遇極差，就唔係運去英國。 唔係嗰張 約，係運去美國。 嗰張約就奴隸約。 係啊， 口噏呢就話係打工。 冇錯。 中國人呢就你知道就差不多嘛。 但佢願意做嘅。 總之有錢就得啦。 冇逼你嘅、啊。賣豬仔㗎嘛。 係啦，即係所謂賣豬仔。 你唔記得話賣豬仔嘅時候呢已經英國已經廢除咗呢個奴隸制。但係嗰時廢除奴隸制係針對非洲嘅黑奴。 好早啦，係咪？ 好啦，佢撳得住非洲黑奴呢，點知你在香港同新加坡開埠呢就出現呢黃種人啊嘅唐人嘅叫唐奴。哇，咁樣成行成市，而維多利亞女王喺英國山高皇帝遠，哇，搞到咁串，於是即刻呢係撳埋。一撳埋呢，呢、這個何士文就唯有走返去呢個英國。好啦，新聞返嚟再講。香港隔離期間呢，就好多香港人呢就走去暖足啦，行山啦，重新呢認識香港嘅地理啦。咁除咗地理嘅歷史方面呢，喺呢方面好忽略。咁呢個香港開埠呢，其實可以呢係引致到我哋對香港歷史嘅一個興趣。尤其我哋話喺個水坑口一帶開始開拓街道，由西至東，係咪？嗰度好多嘅街名，譬如話吉比利街，佢個名英文名叫 Cleverly Street， 班咸道 Bonham Road， 威靈頓街，摩利神街，呢啲全部都係同 香港早年一啲英國嘅將軍啊，或者呢啲政要啊有關。嗱，最特別的一條街叫做蘇杭街。蘇杭街咧係1851年，係喺呢個開埠之後冇幾耐就呢個開咗條街。嗰陣時係經營布匹啊，因為咧嗰啲絲綢咧係來自蘇杭啊。咁嗰陣時咧又名叫炸衛街，佢嗰個咧係用嗰、那個。跟住一個英國嗰個將軍 William Jervois 啊，嗰個名咧係嚟到叫，咁咧就係中文咧就叫做蘇杭街。 嗯， 嗱，你睇下香港嗰啲街名咧係好特別嘅。你係一你聽嗰個叫炸衛街咧，佢英文叫 Jervois，J-E-R-V-O-I-S， 就好容易被誤以為咧係渣華道。渣華道就另喺北角。你睇佢嘅英文街名就好奇，佢叫 Java Road。Java 就係印尼爪哇喎。 嗯。 喂，點解你一條沿海北角嘅路叫爪哇道呢？ 嗯。 爪哇係印尼係荷蘭嘅殖民地㗎嘛。 嗯。 係咪原來呢嗰時呢英國同荷蘭呢係經營呢個海上嘅貿易，大家成為競爭。荷蘭呢係佔咗印尼。然后咧，英国咧系占香港，英国占香港咧就仲近呢个中国大陆。咁荷兰咧就有啲紧张啦。荷兰嘅东印度公司后来咧，佢分支出咧好多唔同嘅轮船公司，其中有一间荷兰嘅轮船公司就接驳咗上海同埋福建，经香港即系借香港嘅地方，就去呢个爪哇嗰度攞咩咧？吓、啊，做呢个叫糖嘅生意。 嗯， 咁所以咧，佢系喺呢间荷兰嘅轮船公司咧，就叫荷兰爪哇轮船公司，嗱唔系正式噶，就咧起喺而家嘅渣华道。 嗯， 英国佬嗰阵时咧好大方，我就用呢条街名咧就叫做 Java Road 爪哇，我怕你啊，我当比你威啊。咁咧中文叫渣华道。好啦，咁所以因为呢一个荷兰嘅公司啊。在爪哇島度經營糖業咧，哇！亦都引到啊，呢個叫後來嘅太古啊，又同佢競爭埋一份喎。所以你睇爪哇島咧，係因為荷蘭嘅航運咧係做蔗、竹蔗同埋糖嘅貿易開始，所以你要睇到爪哇島側邊有糖水道、有糖廠街，係咪？係、 啊。 仲有一條叫春秧街。嗱，点解叫春秧？好多人以为春天嗰度插秧，嗰度系咪有幅田咧？唔系，春秧系一个人名，系一个咧叫郭春秧啊，佢来自福建同安，但系后来去咗台湾啊，系做蔗糖嘅实业。呢、這个郭春秧咧就同荷兰嘅竹蔗嗰个蔗糖啊嗰个贸易咧系入伙，于是咧。就呢个叫同香港殖民地冇关嘅呢个叫郭春秧，就得到一条街咧 ，name after 佢就叫春秧街。 嗯， 系嘛？嗱，呢个同台湾有关噶，系嘛？所以呢个郭春秧同埋呢个渣华道啊，同埋糖厂街、糖水道，后来吸引太古喺嚟到香港，亦都系同呢个荷兰咧系竞争咧系做糖嘅生意。结果咧，后来当然系英国蒙受呢个优势啦，系嘛？结果咪出太古方糖啊！ 嗯，所以讲开咧，香港即系开埠180年咧， 好多古仔， 好多古仔、啊。美国立国啊，都系200几年， 系啊， 系咪先？你谂下， 美国内国香港差唔多50年到， 系啊。所以好多故事，譬如嗱，而家成日疫情啦，香港都曾經發生過鼠疫啦。 系啊， 1890年嘅時候，1894年嘅時候，啊，所謂太平山之役，有套話劇都 洗太平地， 好好睇噶。嗰度就係講當時咧個鼠疫。 嗯， 啊，雖然死嘅人咧，即係冇話即係好犀利，但係當時咧亦都好多人咧遷徙離開咗香港，咁死咗都好似2000-3000人啊咁樣。咁而之後咧，其實定時咧都有啲依啲即係衞生嘅問題啦，即係華人集居之後， 所以東華三院、東華東院咪起喺嗰度咯， 嗯， 係咪？因為嗰度鼠疫嘅病人多嘛， 係啊。 那裡還有周圍很多棺材譜的以前、 嗯 啊、所以太平山街那裡亦都是香港一個歷史很久的，有還有一間金花娘娘廟，這些全部呢都是跟真邪和鎮鼠疫的迷信有關。 是啊，沒錯，所以即亦都是有香港有一個即疫症的一個歷史。 是 啊，當然啦，即後面還有很多的故事啦，包括即1898年租借了新界99年，這個直接影響到後來的1997年主權移交 的問題。所以呢即當初割讓那部分香港島和九龍半島，而後來呢因為租借埋新界的99年呢嘅期限喺1997年滿咗，咁於是觸發咗就係嗰、那個主權移交嘅談判，直至影響到我哋今時今日、 嗯、 啊，所以即係成段香港歷史呢，即係我覺得以往喺中學嚟講呢，其實嗰個範圍同埋嗰個佔嘅量係太少，成日、 嗯、 都係讀嗰啲即係秦漢啊、唐宋啊嘅歷史咧，讀得好多，同埋佔嘅篇幅佔比例大。但係其實正正式式，我反而覺得應該係要認識香港啊，香港嘅歷史。 嗱咁啊，淨係你唔好以為歐亞混血，當然最威係河東啦，另外仲有好多家都好威。 嗯， 不過而家咧沒落咗，你唔知。譬如一個個名咧係唐人都唔同，叫陳啟明。 嗯， 陳啟明你以為係廣東人啊？香港原來唔係， 好中國啦。 是吧，原来呢他是第一，亦都是第一代的欧亚混血儿，和河东一样。 嗯、 他的父亲是来自美国来搵食的，叫 George Tyson, 和拳王泰神同姓。George Tyson 呢又是娶了个唐人，就生了呢这个叫做、George Tyson Jr. 就那个不知为什么改了个中文名叫陈启明。 嗯、 是吧，那这个陈启明呢就早年呢就从事鸦片贸易，就同河东呢是好朋友。咁呢个呢亦都系当年呢呢、這个望族。仲、啊、有一个就叫张德辉，又系唐人名啦、 嗯、 你以为呢、 嗯、 原来张德辉又系中亚中欧混血。佢、 嗯、 个老豆呢就系苏格兰人，叫 Thomas Lane, L-A-N-E。佢自己呢就改个广东名张德辉，但是 Lane 是谁呢？你现在看看百货公司 Lane Crawford 连卡佛，其中个 Lane 就是这间香港名牌百货店、当年起家的东主、而为什么 Lane Crawford 做得到名牌百货店呢？但是何士文做不到，因为那时很多人在这个中环经营百货，是欧亚混血儿开杂货铺呢，是一种风气来的。那个这个 Crawford 又开 ,Lane 又开，何士文又开，但独是 Lane 和 Crawford 呢就搞定上岸，最后呢是卖奢侈品卖给那些英军啊、眷属啊和这个总督啊。何士文那间杂货铺就执了，那么他转移经营呢这个叫孤立中介生意，卖一些劳工呢，即介绍呢贱人啊，就过去这个北美的起铁路，即是他转了行。咁收尾去到英国呢，又是即是另外同嗰度嘅一个英国富商嘅女呢就结咗婚。 嗯， 所以好犀利呀。哇，呢啲历史呢 ,fascinating。咁除咗仲有呢个张德辉、陈启明，仲有一个啊后来拔萃啊，你都知道有个校长叫施玉琪。啊，早年呢啲校友知，佢个英文名叫 Simmons, 是啊，施玉琪又是本行翻，但他是律师。他是做什么？他是同河东啊，是服侍河东的 in-house lawyer。曾经在太平洋战争呢，河东就走去澳门。施玉琪留在香港，被日本仔拉到入去，打到飞起，啊，身受酷刑。咁出咗嚟呢，后来呢就做咗牧师，然后做过拔萃南书院的校长。 嗯。 仲有好多噶，啊呢啲咧，仲有譬如罗长少啊，呢、這个后来就系罗文锦啊个老豆啦，系嘛？ 嗯， 罗文锦跟住嗰个仔就更加威咧，就系、是、呢个罗德成啦，系嘛？ 嗯，但除咗呢啲咧，即系混血儿咧，喺香港嘅商界或者政界都占有一个篇章之外咧，即系其实 英國管理香港或者係佔領香港咧，都有啲篇章咧都係幾血腥啊！譬如話我頭先提到咧，租借新界之後咧去收新界，啊都有啲人近年都會提及咧，就係個新界嘅六日戰。就是呢即是平山一带的邓氏家族呢同埋好多个新界居民呢、抵抗英国的即是占领呢嗰场战争呢后来呢好笑㗎喎、后来呢喺新界里面呢淡化晒大家唔提㗎呢单嘢。 应该民族英雄㗎喎。 应该呢本来应该反英抗暴应该是新界的居民呢先至是 率先响 应。即是先锋嚟㗎嘛。 是啊。 但好得意。 革命先驱㗎嘛。 死咗几百人是吗、打咗六日。咁后来呢后来当然啦英国政府就用好多怀柔嘅政策啊或者同嗰啲乡绅啊利益交换啊咁慢慢呢就即是将同佢哋呢就和平共处。后来甚至遗忘晒呢段战争。 同埋俾特權佢哋啊， 係啦， 你哋而家係 BNO 啦，唔係啊。 今日嗰啲丁權、 1962年之前啊，你只要喺新界出世啊，係可以獲得香港個殖民地嘅護照咧，直接中意咧，你又 去英國， 過去英國，直情就係同英國本地公民一樣，唔使咩5+1啊。 係啊， 你只要有錢啊，去嗰度開餐館就得啦。所以英國早年的唐人飲食業啊，姓鄧佬啊，咩姓文佬啊，吉澳嗰邊啊， 走曬 啦，全部啊，佢哋喂英國佬俾甜頭你啊，唔使5+1，唔使BNO，你哋就係英國公民啊。咁啊有個好處喎，引咗呢班人過去開餐館咧，你人數有限喎喺英國，但係你個土地咧，後來個丁權啊。是会慢慢冇人继承的。你又吞咗个土地出嚟呢后来俾呢个殖民地政府呢跟住去收集土地去发展呢是容易好多的。因为呢你嗰啲姓邓姓文走咗个英国因为我哋自己人。有啲喺嗰度呢亦都搵到钱。是吗 所以咪得意 啊！血濃於水咁， 一個來自嚇歐洲嘅外族 嚟咯， 如何能夠管理一個中國人嘅氏族社會？ 啊、政治智慧咯、 嗯， 係嘛？後來好犀利啊！ 仲要殺咗你幾百人之後，大家當冇嗰件事，以後唔提， 梗係 係咪啊？大家繼續發財 係啦， 嚟 大家和諧。姓鄧嘅咧，唔止去英國、荷蘭都有。而家荷兰阿姆斯特丹 ,ok? 好多啦。 红灯区你由 Central Station 一落车向左嗰部行过咗条河仔右边就系红灯区直接见到一间叫邓容杂货店卖嗰啲瓷器同埋啲工艺品话而家都唔知道做到第几代。呢、这个邓容咪又系新界去㗎囉系咪所以人啲英国啊荷兰啊去管理殖民地呢是好懂得呢是用政治智慧去化解呢啲比较敏感嘅所谓民族或者种族矛盾。种族冲突冇事啊。边度有事啊边度好似你听啊卢安迪咁而家喺美国嗰啲大学左交冇事搵事了出嚟啊系嚟到搞搞阵呢啲咪蠢囉啱唔啱我广告返咗。当然你睇返成个香港开埠呢喺呢个东西方交通史呢系一件大事嚟嘅。咁当然后来呢即系其实香港开埠啊最初嗰大约60-70年呢系太平老市华洋呢系共同呢集处。但到咗19世纪末呢由于呢个马克思主义喺欧洲发酵激发到无政府主义啊呢啲咁嘅盛行呢就变咗呢先至喺大约100年前爆发呢啲省港大罢工啊、海员啊、工会啊呢啲，先至开始闹教。早年咧系冇嘢嘅，系咪？可以讲话，哇，造就咗好多呢啲咧，混血嘅商人啊，呢啲显赫嘅家族添。所以咧，整个香港嚟讲咧，喺成个东西方交通史，又或者社会学里边嗰帝国主义嗰论述嚟讲咧。是有一个几积极的意义的。譬如说我都知道有一位学者叫做亨廷顿他写过这个叫文明冲突。文明冲突。同亨廷顿大家齐名呢还有一位这个历史学家叫 Robert Kaplan。 卡勃兰。卡勃兰呢就是这个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同埋呢美国外交月刊的上见的作者。咁佢呢就同呢个所谓的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呢就写过好多嘅文章去辩护。咁佢就话喂呢、这个呢 imperialism 呢嘢係因为随住工业革命同埋航海技术嘅先进呢开拓呢个一带一路。其实一带一路咪就係美英国同荷兰最先囉。荷兰就一带英国就一路囉係咪咁然后呢佢哋促进咗东西方嘅贸易往来文化了解佢嘅功呢係大于过。当然中间呢有牵涉到土地嘅占领啊对一啲所谓土著嘅屠杀你头先讲包括喺啲新界一啲唔系几开心嘅冲突。 不过 瑕不掩瑜。 不过即係佢嘅特点亦都系佢嘅一个缺点可以话因为香港佢本身系一个做生意或者甚至后来的转口啦的城市啦即是很多人是流动的或者外来的即是本土的所谓客家人或者那些本土的渔民呢是很少数那些已经不是现在香港组成的人口的部分。咁香港这个地方就是除了早期你说来自一些欧亚大陆的做生意人啦后来就是中国就是南方的移民啦咁甚至可能来自东南亚嘅华裔啦嘅华侨啦。咁变成呢个地方呢都系大家喺度搵食。大家喺度 make money。 点解啲人会鍾意嚟呢度搵食就唔系厦门唔系宁波。因为呢度有英国确立嘅普通法制度。 系。 同埋呢英国带嚟嘅契约精神。有啲乜嘢呢係由英國 set up 嘅普通法法庭去仲裁所以全球四面八方係對香港呢個地方投下信心嘅一票呢個係1841年開始就係咁 即係依樣都延伸到百幾二百年之後呢而家就算你話香港人嗰個特質又好或者所謂本土又好都係有呢種基因嘅 係呀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你不能够怪有时候喂怪上一代或者我们的上上一代呢只是挂住搵食或者只是在这里 make money, 即是搵钱。 这个是食五代啊。 他生出来就是 遗留下来的基因来的。 是啊。 香港人是不 开埠以来就是这样。 是啊。 是吧所以 这亦都可以讲话睇眼前嘅利益睇得近啲啦。 冇错。 是吧 你可以话个短视但事实上呢个城市。 铺铺清啊。 由开埠以来就是这样。 所以咪就係囉因为你係中介讲㗎嘛你最紧要係倾成呢单生意咪中间抽佣㗎嘛係咪 係呀 所以成日话抽水咪即係咁解啦香港本身係一个深水港亦係一个抽水港㗎嘛呢、這个基因就係咁㗎嘛係咪你嗰啲咩香港啲咩商业英语呀嗰啲自细你去易通呀你阿爸嗰啲呢啱啱喺大陆落嚟去易通嗰度补学咩啫你嗰学莎士比亚咩学呢个叫丘吉尔嘅国会演说咩梗系学商业英语然后咧系连带到香港嘅政务官咧，佢哋嘅英文都系一啲咧 memo 啊，叫公民嘅英文啊嘛。咁呢种英文因为同香港开埠以来嘅商业意识有关咧，就变咗香港呢个地方就唔系印度，好难培养出一种咧文用英文写作嘅文学家。亦都好难培养到用英语流利辩论，好似印度人嗰把口咧系拍得住英国佬啊。嘅呢啲呢学者。呢个咪就係个 DNA 所行。 我同印度梗係冇得比啦。 冇得比喎。 喂就算喺东印度公司所谓统治印度期间印度人都冇顺服到都有好多嘅叛乱啦。 有多囉。 哇血流成河。 係咪 佢哋努力要维护返自己嗰个国家嗰个民族性。但香港嘅本土嘅原居民係冇呢回事。 係呀。 而事实上所谓嘅原居民都係来自四面八方嘅。 所以你睇呢个有延伸阅读唔好只係睇1841年。在1841年之前英国呢是一路呢个来佛士去了新加坡新加坡怎么开埠 是。 再早之前是槟城怎么开埠是不是 是。 香港开埠不过现在你说是不是叫做义律这个新加坡叫来佛士槟城那是一个英国人叫 Francis Light。这些呢就是香港殖民地教育向来不告诉你的。原来周围有几个埠他们的出生 同埋個孕育同香港好似，所以香港、新加坡、檳城其實幾兄弟，喺殖民地個小個家庭， 將來可以傾下。 好啦，聽晚11點。